来到大庙的第九层院子，居高临下看了看，这院倒挺大，哎，靠着山坡这儿有一座亭子，三层亭子的后头靠着山，哦，这就是鬼见愁，蒙丹就放到这儿了。佟林正看着呢，孙茂昌过来了，佟侠客，时候不早了，咱走吧。您这不来了吗？也做到心中有数了。佟林真不愿意走，真想冒冒险，再往跟前凑合凑合，了解得更清楚。无奈这三位胆小如鼠，一个劲儿嘀咕。佟林心说，我要坚持吧，显得我这个人太骄傲了，算了，点到为止吧。这我回到公馆，哎，像年的人这么一说，也没算白来。佟林想的这四个人转身就走，可离开鱼骨寺还没有二里地呢，迎面来个人，武云飞在头前开道，他眼睛也好使，一瞅这个主迎面来了，想躲躲不了了。那人也看着他们了，虽然有夜幕的掩护，但是也看出来是四个人来了。武云飞还是谁呀？鱼骨僧，鱼骨长老，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铲，脖项下挎着青铜骷髅，斜背着个大皮囊，晃着高大的身躯迎面而来，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，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咚咚咚咚。武云飞一转身，让佟林赶紧蹲下，用身体把佟林挡住了。佟林本不愿意这么做，但一想听人家的，我别犟。鱼骨僧看着前面有几个人，怎么还有人蹲下了？大和尚就一愣，迈步来到武云飞近前，哪是谁啊？武云飞是也。哦，武大侠。那二位呢？孙茂昌、王银也过来了。老罗汉，孙志、孙茂昌，我叫王银、王怀亮。哎呦，两位老剑客，你们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啊？今天晚上该着我们巡逻前山后山的转悠转悠，故此呢，转到这儿来了。是吗？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们的任务好像在前山，这鱼骨寺周围不在你们的范围之内，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最近剑山不太平，我们一琢磨也到这儿转悠转悠，尽管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呢，但是多转悠比懒了强。这话说的词不达意，前言不达后语。鱼骨僧一看，我说那人是谁呀？那玩意儿没词儿了。佟林一想，何必藏头盖尾的，我成了无名的小贼了。佟林挺身就站起来了。与此同时，鱼骨僧还看见了佟林。那位说，他认识佟林吗？那怎么不认的？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，石头僧、鱼骨僧都到了北京。这个鱼骨僧虽然没有登台献艺，可是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。佟林、欧雪、剑斩石头僧， 把鱼骨僧疼的哎呦一声就昏过去了。等他明白过来，三月三亮镖会已经散了。他听说佟林夺得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，真是气炸连肝肺，挫碎口中牙。有心找到雍亲王府给师弟报仇，但是大帅谭天发下命令，凡是建山的人都撤回建山，形势对咱们不利。就这样他回来了。一年多来，每当想到佟林剑斩石头僧这件事儿，鱼骨僧一直是耿耿于怀呀，能不认识？他一看这怎么回事？武云飞是战殿将军，孙茂昌、王怀亮也是我们剑山的人，怎么跟佟林在一起？明白了。闹了半天是奸细，都是官人跑这卧底来了。哎呀，英王啊，英王啊，这点事情你一点察觉都没有。可惜大帅谭天军师彦普那么高的武艺，居然被细作混进剑山。今天要不是被老僧发现，这剑山就得难保啊。这老家伙想到这儿哇哇暴叫，用手一指，哎，佟林你过来，你不必躲躲藏藏了，我早就看见你了。其实佟林是怕他吗？不是那么回事。佟林感觉到跟着我还有仨人呢，不为自己着想也得给人家想想，一旦露了马脚怎么办呢？所以他才躲。这回一看人家指鼻子一叫他，完全没有必要了，所以佟林是挺身而出。他这一出来，吴云飞一看戏法变露了，只好把脸往下一沉，也就说了实话了。鱼骨僧大师傅，哎，我甭解释了，你全明白了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虽然保英王，但是我跟佟林我们是好朋友，佟林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没有他我没有今天，受人点水恩当须涌泉报，怎么个恩人你就没必要问了。他现在身陷虎口，我有责任把他救出去，那就是这么回事，你听懂了吗？孙志、孙茂昌、王殷、王怀亮也过来了。对，我们俩是卧底的，保英王是假，消灭剑山的人是真。鱼骨僧你想怎么地吧？弥陀佛，哈哈哈哈。既然这么说，咱们就是冤家对头，你们四个谁过来？是佟林过来，是你们仨过来？武云飞一想，能让佟林过去吗？真的假的，我得比划几趟。想的是一晃双掌，直奔鱼骨僧就冲来，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武云飞那也是侠客的身份， 受老师于成于子玉的真传，但是分跟谁比，跟于古僧比的一块什么不是，七八个照面猛劈打啪，让于古僧一掌击出去两丈多远，一口血就喷出来。佟林赶紧过去把他抱住，吴大侠你怎么样？不能不能不能，哎呀呀，打死我了，不能不能。第二口血又喷出来，佟林急忙把掌抬起来，啪啪啪连点三道大穴，把穴门给他闭住，这血才不吐了。孙志孙茂昌从怀里头把止血丹止疼的药拿出来给他吃上，这是救急用啊。吴云飞扶着大树在那儿站着，浑身力抖，两腿发软，是头晕目眩的，要不是有功力，这一掌就拍死了。王银王怀亮大吼一声，从背后拽出冰铁双拐，跟于古僧站在一块儿。于古僧一看，哦，是家伙，我手里头也有东西，回身把大铲抄起来了。他这条大铲124斤，抡起来一两挂一斤，铁铲对双拐，二人杀在一处，也就是20几个回合。王怀亮的双拐往下一砸，大和尚使了个渔翁般高，铲从下往上一兜，啊！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！你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把双拐崩飞了，崩出去20多丈远，掉地上。王怀亮一看不好，把手一抖了，抹身就走。于古僧把大铲一横，被腰里就拍来了，你在这吧，你哪儿走的？呜，仗着王老剑客身体力变，使劲往前一窜，虽然整个身子出去了，这个臀部啊没躲利索，让这个大铲的尖子扫了那么一下，这就受不了，扑这一下连中医再屁股蛋子给豁了条口子，足能有4寸多长1寸多深的肉都翻腾着。王老见个疼着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败归本队，用手一捂伤口，另一只手把刀伤药取出来，把盖儿拧开，倒出点的啪，把药给呼上，然后把中医撕下一条来，把伤口包扎上，就这样鲜血流不止啊，仍然往下躺着。孙茂昌刚想过去，佟林你看不行，你都白给，你人家为了谁？不为我吗？佟林一看，这仨人有俩受伤的了，还得留个好人呢，服侍这二位。都受了伤，剩我自己怎么办？佟林赶紧把孙老剑客拦住，让给我吧。佟侠客，这小子可凶，我知道。佟林往前走着，心里盘算，非把他整死不可，这也叫杀人灭口啊！ 要留个活气儿，他跟英王一说，这三位谁也活不了，不定得株连多少人呢。放眼往四外一看，一面是山，一面是树林，脚下是盘山道，离着鱼骨寺不到三里差不多少，周围静悄悄，空旷旷，一个旁人也没有，要把他收拾了是正合适。佟林把牙关一咬，到了鱼骨僧近前，大师傅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这又何苦呢？你不是找我佟林吗？我佟林就在你的面前，你想怎么样？佟林呐、啊，你早该过来。自从你离开江西信州龙虎山二仙观，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专门跟武林人为仇作对。经你的手，你打伤了多少人？你又杀了多少人？哎，你杀旁人，打旁人，与老僧无关。可是你剑斩了石头僧，可叹我师弟六十年的功夫付诸东流，命丧在北京啊！你小子也太狠毒点了。作为师兄，我要给我师弟报仇雪恨，拿命来！轮铲电劈，佟林往旁边一闪身，奔崩黄，咔嚓嚓，拽出秋风落叶扫。这把宝剑怎么那么亮？这一拽出来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就见这树林黑暗之中打了一道利闪呢。佟林自从得了这把宝剑，第一个就剑斩了石头僧啊。今天遇上鱼骨僧，第二个劲敌。佟林使开一百单八招八仙剑的剑术，跟凶僧战到一处。这个事儿是应该这么讲，要说佟林的能耐没有鱼骨僧高，鱼骨僧练艺65年呢，那是常立明的剑客。但是佟林呢，今天晚上是个鸡劲儿。再这一说，佟林前些时遇上了镇古侠董乾、闭目金睛佛江达、珍珠佛董瑞、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每人又教了他三招。这佟林净吃小灶了，这个能耐比离开北京的时候又长了一截，因此不次于鱼骨僧。两个人一交手，打了个平平。鱼骨僧边打偷眼观看，哎呀，这佟林的能耐又长了。3月3亮标会的时候他现役，我看见过，我曾经比较了一下，那时的佟林照老僧我还差着一块，怎么现在看反倒还比我高出一头呢？这怎么办？他一着急坏了。打仗啊，着急是着急，心要平稳，心要不平稳就得慌乱。他越是想把佟林整死，越办不到，越办不到越着急。这一着急，招数散乱，啪一铲，奔佟林腰部铲来，